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师兄，咁呢个经题一共跌咗有19个字。咁啊，昨晚就讲咗咧，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业诸菩萨，就讲咗14个字，仲有万行守嘅呢5个字。咁啊，今晚就由呢个万行嗰度开始。嗱，万行呢个万字咧，你哋就唔好以为有一万种咁多，唔系咁解嘅，唔系话一万种行，即系表示呢个行佛就好多。因为旧时我哋中国人咧。有一萬就唔簡單呢件事，頭先用嗰啲碎銀嚟嚟，有一萬真係唔簡單，就表示呢個數目咧好多咁解，所以萬能咧就講呢個幸運係有好多好多。咁即係佛經就我哋本地易經啦，幸運雖然就好多，但係在本經咧就出兩種，一種就嚟顯物，一種嚟顯教，一種就叫做物教。但是在顯教之中呢，我們第六卷最後那裡有這個四種清淨名貝，就是他們顯教的行，就叫我們呢任道殺妄，不單是我們不可以做的，我們的心呢連個念頭都不可以動，因為大乘佛法就講這個心，小乘佛法呢總我不做就叫做持戒就叫做好的了。大乘佛法呢不得我的外表不可以做，连个心呢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所以每一段文里面呢，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散，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不妄语，每一个节目呢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其心不杀不淫不偷不不妄语的，就说明这个心里面呢都不应该有这个这样的念头。当然这些这样的境界呢，我们普通人不容易做到的，一定要大乘菩萨他的修持才可以做到。这个属于一本经所讲的显教里面呢，这四种是最清明最清净最光明的教导。咁啊，其次就講呢個物，呢方面物咧就講第七卷，就講呢個靈研咒。咁靈研咒咧就我哋每一個學佛嘅弟子入邊出家在家，咁啊靈研咒最好咧，我哋每日都要練，因為靈研咒咧，在一般嚟講啊，從本經第七卷所講咧，真係不可思議嘅，乃至你破戒啊，犯咗任何嘅嚴重嘅罪行。你只要念靈驗咒念得好呢都可以回復的，但靈驗咒呢就不可以在這個文字上面解釋，所以出來它就密，這個密呢不是說秘密說得給人聽，絕對佛教裡面呢全部都是公開的，佛教裡面的道理呢是沒有一種是秘密的，是絕對可以公開，是歡迎人家去修學的。所謂密者就是說不可以做這個文字上來的解釋，好像蚊好像大悲咒，所以很多人都懂的了，但是就是有84句，這84句代表有84位菩薩的名字的，所以問南無何立達那多拉耶耶就是一尊菩薩的名字的。你為什麼何立達那多拉耶耶為什麼他這個意思呢，是冇得解嘅，就南无就系尊重、恭敬、礼拜、赞叹，乜嘢好嘅说话都代表晒噶啦。咁即系话我哋恭敬、尊重、赞叹、顶礼、供养，边个就何那达那多拉耶耶菩萨，系咁啊南无就可以解，但系何那达那多拉耶耶菩萨咧就冇得解嘅。嗱，但系冇得解呢个，我就问一下，唔代表冇用喎。我哋每一日。你持大悲咒呢，咁啊84尊菩萨，你都日日同佢打招呼，你都日日赞叹佢，日日都称念佢个名号啊。咁如果你念得好，念得多嘅话呢， 咁啊，真係你有咩災難嗰陣時咧，可以逢凶就化吉嘅。嗱，我哋靈年咒都係一樣嘅，靈你有誤會咁多，只我就好啲咁樣練咧，就可以驅除魔障，與共啦消除一切嘅業障，得到無量無邊嘅功德。咁所以我哋叢林裏邊啊，自從呢個馬祖見叢林，百丈六千輝，又在呢個祖殿裏邊咧，就一直念念靈年咒，又或者一日咁長啊！所有我哋念嘅靈年咒咧，呢、這個寺廟裏邊啊，一切嗰啲邪魔妖怪都唔敢咧嚟到咧喺腦海呢一個寺門。但係物之中咧，我講過唔係對佢冇用，佢哋念係有用啊！嗱，我哋講一個有關靈咒嘅故事，係咁嘅從前，咁印度有個國家，變咗個無賴人啊！但係啲咁無賴人之咧就無所事事，到處都係遊蕩，咁啊呃呃騙騙去揾食嘅，呢種我哋話佢就無賴啦。嗱，咁做啲咁樣嘅事情咧，日之長啊，就梗係知道佢呢個人係無賴啊。唔可以做呢個正常嘅工作，都係到處遊蕩鴉片嘅生存。咁啊，時間一長啊，就全個人都知道佢係一個無賴，一個不求上進嘅人。啊，咁啊，傳開佢咧，都呢個無賴啊，喺佢自己呢個國家就唔可以立足，就唔可以生存啦。咁啊點咧？佢就只有走到第二個國家去揾食。咁啊，佢揾食都有個本事得噶，佢亦一無所長。咁啊，點樣揾食咧？佢就講大話。佢話我咧從邊個地方嚟？我就係呢個國家嘅皇太子啊！由於我哋啦嚇去外邊旅行，所以我咁啊嚟到呢個地方，咁佢哋俾大吹大吹，咁啊真俾佢吹成咗喎。咁啊，當地呢個國王咧，咁啊認為呢個人得唔錯，喺個國嘅皇太子，咁啊好欣賞佢啦，將佢自己呢個女就係公主咧，就嫁俾佢。咁之後佢搖身一變啊，由個無賴就變成咧驸馬爺咯喎。咁當然佢所住衣食住行咧，啲樣樣都好滿足啊嘛，都好豐富啊啦。但係佢品性難改啊！咁佢每日喺外邊翻嚟，咁佢呢個公主嘅太太咧，好難服侍佢嘅。呢樣又唔係，反正又唔是又發脾氣。咁呢個公主嘅太太咧，因為佢個丈夫係隔離鄰國嘅人，就唔知道咧隔離鄰國嗰啲男人啊嗰個品性係點樣做人太太咧服侍佢。咁啊，只有接受佢嘅脾氣，啰啰嗦嗦，戇戇鈍鈍。咁啊，有一日咧，佢個丈夫即係個驸馬嘅丈夫咧，佢嗰個國家就有個人來到佢呢處咧做生意。咁啊，公主就知道啦，佢就去請教啊呢個人。咁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哋國家嗰啲男人啊，咁啊點樣服侍佢先至令佢開心咧？咁一般嚟講啊，都係平常啦，大家恩恩愛愛咁啊，大家相愛咪算啦。咁呢個人就問佢啦，佢話你問呢個問題做乜事咧？咁佢話咧，我個驸馬爺丈夫啊，就係、是、你哋國家嘅人。咁呢個人就問佢啦，咁佢叫咩名啊？一講出呢個名咧，佢就知道呢個人啊，喺佢自己呢個國家咧係冇或者立足生存。咁佢走到嚟個國家，佢話佢係皇太子，咁啊人家就誤以為真係將呢個公主嫁俾佢，咁你應該你啲心滿意足啦，心應該唔錯啦，但係你仲係咁樣咧，流流沉沉唔滿足，所以呢個人咧都唔好識穿佢，如果識穿佢就係自己國家嘅面子嘅問題，所以同你講講你唔使驚，佢話我都教你幾句話，如果佢唔發脾氣。咁就算啦。如果佢發脾氣咧，你人面出嚟係好靚嘅，靈符都冇靚嘅，包佢咧唔敢再講話啦。 咁啊，但係嗰個國家嘅文字唔同噶嘛。咁呢個公子咧，當然佢唔識嗰啲字咧，佢就唔使識字。只要我教佢念口簧，你識你本身唔得噶啦。咁啊，邊幾句啦？佢話母親就望他國，希望你一切人粗食就事上食啦，又何勞仆作親咧？咁呢個江蘇人唔懂佢呢啲意思啊，咁佢就讀多幾次，咁啊將呢二十個字咧死記人四句話二十個字記住佢，咁啊得啦，咁呢個人就翻去自己國家做生意。咁有人咧，佢呢個驸馬爺嘅丈夫就係咁樣啰啰嗦嗦，不能親親。咁呢個公子都冇辦法，佢就將佢啲四句話咧就讀出來。佢話母親就往他國，希望一切人粗食就時常食啊！你就何勞服作親咧？哇！咁佢呢個驸馬老公咧一踢皮下火，我個底牌俾人識穿啦！咁啊，從今以後咧就乖乖地俯首貼耳，唔敢咧再有呢個公主太太嘅地方啦嚇，啰啰嗦嗦就好啲咧，做俾呢個驸馬爺就好啦，一切都安定。啊，咁呢個公主咧，佢使得我呢四句話一講啊，佢真係乖乖地靜靜地，唔敢再發脾氣啦。咁啊，譬如乜咧？呢四句話，呢個公主咧就唔識呢啲文字。亦都唔知佢咩意思，只系念口簧，只系读得熟。咁一读出来咧，佢呢个驸马爷嘅丈夫咧就乖乖地唔敢发脾气啦。但是譬如乜咧？譬如念念咒都系一样，我哋只要念咒，你念得好，佢哋一切嘅邪魔妖怪嗰啲唔好噶。咁要得到呢個靈言咒咧，我仲話加倍，你唔使解嘛。好似南無大梵多蘇嘅多人，我諗我哋點解啫？從呢個文字上都冇得解嘅，因為佢譯呢個音，咁譯呢個音就冇得解嘅。譬如乜啊？好似我嗰啲文等新聞社就叫做威 CWCWEMWAI， 咁呢個英文咧拼音係人都識噶啦。咁啊，但系咩意思咧？冇啊，你就牛津大字典啊，都冇呢两个英文字嘅，系拼音嚟嘅啫，系冇得解释嘅。咁但虽然系冇得解释，你话孙威，我就梗系有反应啊。边个叫我好 comment？ 咁啊，梗有得反应嘅。就系话你唔使从呢个表面上解释佢系乜嘢嘅意思，所以等念出嚟就有反应。就比如我念咒都系一样啊。咁啊，咒語就叫做密語，所謂密者咧，唔係話秘密，唔話得俾人聽，有乜嘢秘密唔係咁嘅意思。主要就係咧，你唔可以在呢個文字上、表面上一個一個字咁解釋，但係咧唔係冇用喎。我哋只要一心一意咁去念咧，念得好，念得多，念得純熟啦，即係唔使睇嘅。連孟子校長咧。我哋就念過㗎啦，我哋口相重啦。通常咧，靈驗咒啊，最多係十二三分鐘嘅啫。咁就全部歌都念曬㗎啦。我哋有二三百個出家人想早點靈驗咒咧，唔怕話撞板嘅。你一句我一句咁連續咧，十二三分鐘咧就全部可以念曬㗎啦。即係唔得好熟咧，所以咧我哋三門清淨啊。就絕非唔係話隨隨便便三門清淨嘅，就係全憑咧我哋靈驗咒或者念大悲咒，其他嗰啲密咒咧，我哋一念起嚟，嗰啲諸天護法善塵聽到咧，佢就生個歡喜心，佢生個歡喜心啦，就變咗咧，佢就要擁護呢一個道場。咁啊，護法善塵要擁護呢個道場。所以有嗰啲邪魔妖怪咧，有啲潛蹤力跡，就唔敢嚟擾亂呢個道場噶啦。就因為咁嘅影響，我哋早課咧就一定係有靈驗咒、有大悲咒、有呢個密咒念起嚟咧，一切嗰啲妖魔都要退避三分嘅，就可以令到呢個常住啊，所謂海眾安和，唔會有。 多多的問題了。所以《本經》啊，講到呢個顯行，就係第六卷最後四種清淨圓觀，講到呢個物行咧，就係第七卷中間嘅地方咧，係靈驗神州，就係從南無失行多疏嘅多嘢，我諗我哋一路咁樣念落去，大概十二三分鐘，最多十五分就可以一全部念曬噶啦。咁就叫做物行。嗱，加慢行咧，除咗呢個顯同物係根據本經所講嘅之外啊，咁亦可以咧有五種嘅行門，都係我哋一般嘅出家人咧都應該要修，係應該要學嘅。呢五種行門，第一種就係聖行，聖嘅聖人，係聖人所修嘅行門，係咩人咧？就係持戒、修定、八位，即係戒定慧啊。因为每一个学佛的出家人，你出了家之后你就受戒了，受戒你要守戒，是不可以犯的。所有的戒律都是一对付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言行举止呢犯错误的，我们有这个戒就可以将这些错误呢含了做个停止了。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住在香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一个社会，都有他当地本身这个法律的。我们如果犯法，当然后果严重，大家知道。如果我们守法，不犯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做一个良好的公民，可以顶到条腰出来自然行路。所以人戒就生定了，定就我们的心态和习惯，想东想西，贪名贪利，就变咗个心就唔静啦。咁用咩办法可以令佢静呢？我哋就持戒，即系呢样你又唔做得，嗰样你又唔做得。嗱，好似我哋出街人，唔好话咩饮酒食肉固然系唔得啦，就算普通人认为可以嘅，咪卡拉 OK 啊，咁啊唱下歌嗰啲咁嘅，睇场电影啊。都冇得傾，係冇得商量，絕對係唔可以。因為出家人要修道，要用功，係唔可以去上卡拉 OK， 唔可以喺院睇電影、睇大戲嘅。就係要我哋嘅心咧係靜，個心能夠靜，以前喺個界裏邊咧係得嚟。嗱，個心如果靜有靜咧，就可以發生呢個智慧啦。點解我哋咁脆？为什么我们呢没有这个智慧？就是因为心能不静。如果我心静，因戒而得定，心一定一静，那些烦恼就可以追加烦恼，你就算不断可以将它压服，令到我们那些无名烦恼啊、贪名贪利那些烦恼呢，将它压服，它不生起了，我哋心地光明，咁啊心地光明咁就智慧咯。凡系修行戒定慧嘅人，做得好就会得到呢个出世解脱，系咪呢个出世嘅圣人？所以第一种咧嘅行门就叫做系圣行啦。啊，第二种咧就凡行，凡就系清净咁嘅意思。咁凡行咧就清净嘅行，咁乜嘢叫做清净嘅行呢？就系讲呢个四无量心啊，系慈悲喜舍四个字。咁呢四个字呢个四个字嘅凡行咧，啊慈同悲，相信信佛嘅人都知道噶啦。慈系俾众生嘅快乐，我哋尽量都帮助人，俾人家哋个好处，俾人家哋个安心，咁啊叫做快乐。悲呢就是不众生的苦，或者众生有什么痛苦呢，我们尽量帮他解决，好像他的生活不好的，我们就另外尽量呢帮他这个生活过得好一点。如果有病的，我们尽量帮他看医生，就或者呢我自己做医生的一种的慈悲心呢，就帮他看病或者送埋药给他吃，你属于悲，所以悲 人能够拔众生的苦，慈人能够与众生的乐，因为有苦就不得快乐。咁啊，反过嚟，如果有咗快乐，事事如意啊，身体健康就冇咗呢个种种嘅痛苦啦。所以慈同悲咧，两人系有呢个连带关系，有苦就无乐，有乐就冇苦啊。咁如果慈悲我哋都做得到咧，就系与众生嘅乐，系得众生嘅痛苦。啊，第三就喜啊，喜就欢喜咁样解，就系我哋能够行菩萨道。见到众生咧脱离一切嘅痛苦，得到咧身心嘅安乐，咁我哋呢生活欢喜心啦，所以就喜啦。嗱，舍咧就系辟手变咗防舍嘅舍啊。咁呢个舍咧就舍嚟，就我哋虽然系帮咗人，令到咧对方同自己都欢喜，但我哋唔好咁执着。我哋要舍弃佢，即系将呢个名同埋呢个利咧，唔好睇得咁重，唔好话哎呀，我几时又做咗啲乜啊？啊，几时我又帮咗边个人啊？啊，几时我哋做咗咩好事啊？唔需要宣传。我哋有句话：财归三门，就福归施主啊！我哋无论点点都先享有啊，帮助呢个道场，呢个钱出咗。俾咗呢一个道场，呢、这个福咧就归你所有噶啦，任何人都抢唔去噶。就算系太太做咗，咁啊丈夫都攞唔到嘅。如果丈夫做咗咧，太太都冇份嘅，唔系咁容易嘅。系边一个人做，就系、是、边一个人咧系得到，呢、这个绝对唔会错乱嘅。所以我哋做呢个慈悲。呢种事情咧，虽然令到对方生个欢喜心，自己亦都开心，但我哋咧唔好过分咧去贪恋呢种咁嘅名利。我哋做咗就算啦。嗱，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就最中意放生嘅。嗱，咁我放生咧，我多咗咗放呢个海狮啊，放鱼啊，但嗰啲鱼都几贵嘅喎。唔係話一萬幾千蚊咧就可以放一次嘅，行行幾啲要三五萬。嗱，我最高一次就放過20万，咁啊一個鐘頭到咧，咁啊掟翻落海噶啦。我記得大概10年前有條龍躉啊，大家知道咩叫龍躉咧？咁我嗰個徐姓記咧，我幫襯佢做開咗啦，佢打個電話俾我。我話發生有條龍躉係280斤，係喺馬來西亞嗰邊捉過嚟嘅，仲係3,300嘅。我哋有冇咁細放啊？我幾多錢啊？我15,000蚊，已經係10幾年前嘅事啦。咁我好咁咪放佢啦。嗱，咁我早期咧，我未曾中風之前啊，我就到處講經嘅，咪最多就去星馬。可以講得五大洲咧，我哋走遍三大洲，除咗非洲、歐洲嗰啲冇佛法嘅，冇中國寺廟嘅，咁就冇法子去啦。其他咩美洲就包括美國、加拿大，嗱亞洲就包括星馬、香港、澳門啦，嗱咁澳洲就包括悉尼啊、Melbourne 啦，同埋呢個 Adelaide 啊，呢幾個地方我都可以我講下，幾唔止一次兩次。咁啊，講經啦。就好多人送我都好包嘅，即系俾利是。嗱，啲利是咧，就个人嘅心态，我觉得我自己咧唔系好大个福报，所以佢哋俾我啲利是钱咧，我就草草埋埋，每年就放一次生，5万又好，10万又好，就将佢咧放生啊，同啲众生咧结缘，唔系我结缘啊，就凡系俾利是我嘅人。我收收埋埋放生咧，即系话佢都有份。咁啊，咁要话咧，就系同佢哋放生。嗱，咁呢种咧都系属于咧慈悲喎。所有嗰啲鱼啊，如果你放佢都俾人捉到上嚟，就肯定咧最后要挨一刀。之后咧又煲又炆又煎又炖又炒，系好痛苦嘅。 这个肯定。那我们如果慈悲啊，将我们多余有的钱，咁啊将佢买嚟咧放生咧，都系一件功德事，系白咗个痛苦就系悲啦。如果个乐就系慈啦。咁虽然我做咗呢啲事啊，我从来咧唔敢讲话我做咗几多乜，做咗几多乜，只系话咧大家有缘，就系鼓励人家嚟咧系多多做呢啲咁样嘅好事，就讲下啦啫。咁有人咁问啦，咁我花咗咁多钱，咁啊放咁多心，咁啊有乜嘢好处咧？我哋人总系有一种嘅固执，每做一件事，如果冇乜嘢着数，冇乜嘢好处咧，大家都唔做嘅。所以香港有咁样嘅口头语啊，你问人家做一件事，你梗系话有乜嘢着数先，就要有着数先至做嘅，冇着数佢就唔做。嗱，我哋放生咧，你唔需要贪求咩有好处，肯定咧你就长福长寿，以共咧冇咁多病痛。就算有病痛啊，都可以咧将呢个大病系化成呢个小病。呢个嚟讲，因为少少好似伤风咁嘅样子，就一毫沙尘压低住。嗱，咁我哋经常讲啊，佢话杀生之罪就能令众生堕于地狱和鬼畜生，后世伟人就得两种果报啊！呢两种啊，一种就多病，二嘢就短命。等于话我哋同人与人之间亲朋戚友啊，如果佢系短命嘅，一成日孭住个药煲嘅咧，呢、这个肯定佢畜生咧。是殺生殺得太多，殺得太重了，那就反過來，如果你不是這樣殺生食肉呢，保護那些畜生，過那些畜生呢，那就一定呢你就長福長壽，就沒那麼多沒那麼多病痛的，這個是肯定的，就是不殺生所得到的好處。那我們進一步，那殺生啊就是伤害我们的慈悲心的，如果我们不杀生呢，就我们这个慈悲的种子呢就有了，我们有了这个慈悲的种子呢，我们生生世世做人啊都是身体健康，绝对没那么多的病痛，你就无论哪一个凡是病痛多成人背着个药煲的，这个肯定是杀孽重，凡是身体健康，俗语话一千都不打过的，这个人肯定他畜生呢是多做这个放生的事。那么又有一件，那么前年他有这个沙士，大家都知道了，但由于这个沙士关系，很多的海鲜酒家呢都没什么生意，大家知道了，那些酒楼啊，那些生意很差，咁即系香港有好多嗰啲鱼排养鱼啦，咁养咗嗰啲鱼咧，嗰啲海鲜酒家都冇生意，等嚟冇帮衬咧，咁有咗个鱼排，只用到好多石斑，咁啊条条咧就唔系好大条，系好细，好似香蕉咁大嘅啫，有好多好多。由於養大咗就要俾本錢喂佢俾佢食，要落本錢。養大咗咧，因為嗰啲酒樓生意唔係幾好，未必咧有人幫襯你買佢，所以佢就趁住養咗一條條咧，佢同只香蕉咁大一條咧，佢就賣啦。咁啊有一次咧，有人問我啦，佢話大概咧係有千幾斤啊。人過萬條大細算埋，其實都係咧同呢個香蕉或者細啲咁多嘅，全條都係三萬嘅。咁我有幾錢咧？佢一口價四萬蚊，咁啊好啊，一四萬蚊就幫襯咗佢啦。咁啊，正係同佢做嘅儀式就放咧，咁放咗四十五分鐘，即係揾個網啊，撈起一網一網倒翻落海嗰度，都發咗四十五分鐘，你話幾多咧？咁從實法嚟講咧，就叫做結緣。 亦多一方叫做無畏布施啊。嗱，我哋布施有三種嘅，一種你用呢個錢財布施去幫人哋，一種就係講佛法，用呢個佛法嘅布施。第一種就叫做無畏施啊，無畏施就係咧，佢正在布施經方嘅時候，我哋將佢買咗嚟放生，令佢在呢個經方俾人家哋要斬要殺嘅時候咧，先係得到咧，唔使俾人劏，唔使俾人斬，唔使俾人殺，就解除咧佢呢個經方，令佢唔使布施啦。所以呢種咧凡係放生啦，都係屬於呢個無畏施。我哋多做呢個放生嘅事咧，咁啊保證你嘅身體就會健康啦。所以我哋咧做呢個慈悲，生個歡喜心，但係最後咧，我連呢個名都唔要。咁呢個人咧就一定心地清淨，所以咁就叫做梵行啦。嗱，咁啊第三種咧，就叫做天行。嗱，我哋呢個天咧就係講我哋呢個理性啊。就我哋呢個第一二篇，就係講我哋嘅理性，即係本經嘅大佛頂嘅道理。嗱，咁呢個清淨嘅梵行啊，我哋如果以呢個聖行嘅界定位去修，就可以有朝一日斷煩惱、了生死咧，係得到正入呢個第一二篇嘅道理。嗱，咁啊第四種就係嬰兒行。嬰兒就是 BB 啊，如果你嬰兒行呢，就是說菩薩度眾生的時候呢，他好像對待那些人，在照顧那些人，化度眾生的時候呢，就好像一個母親呢，在對待招呼他自己的 BB 嬰兒一樣，都是顯示菩薩那種慈悲，拔眾生的苦，与众生的乐，所以咁佢哋婴儿行啦。嗱，咁第五种就病行啦，即系话众生有病，我亦都有病，是同类生。点解咁呢？嗱，咁啊众生离唔开呢个贪嗔痴慢疑，我见疾同高高，呢、这个肯定咧系人都有，只系轻重多少唔同嘅啫。如果你话我冇啊，咁就真系咧恭喜你啦。你已經得到出世解脫，可能要成佛添。咁所以菩薩就度眾生啊！如果你嘅身份比佢高一級，你就唔係咁容易度到佢啦。所以呢個病行咧，你有咩嘢毛病，佢又同你一樣有咩嘢毛病，你就慢慢教化佢啦。好似我哋咧想轉過呢個湯豬佬。咁咪要佢唔好劏豬啦，係嘛？咁如果你因你講話唔好劏豬咧，佢係唔相信你優秀嘅謀生揾食。而一而咧，你又是一個係做劏豬嘅人，嗱咁啊，大家都係劏豬噶啦，咁就梗係好傾啦，冇所謂，大家同行。嗱咁啊，再一時期之後啊，有機會啦，你就慢慢去勸佢唔好劏豬啊，唔好殺生啊。咁啊，殺生都係一種罪過，咁慢慢就去勸佢。啊，又好似嗰啲小偷做土匪，咁啊，如果你嫌佢警察啊，咁啊，小偷土匪警察實走啦，相對噶嘛。咁啊，警察維持治安，係拉嗰啲小偷噶嘛。咁所以咧，我能夠殺到咧，佢做小偷啊，你有意有小偷嘅身，大家都係小偷，咁啊，出去做世界揾食。冇問題啦，咁然後咧，大家咧慢慢過咗嘅時候，就感化佢，我哋做小偷唔好啊！如果你做得俾人拉到，唔係幾好睇噶，一世抬唔起頭噶，咁就慢慢諗啦。嗱，咁呢種咧就叫做病行，即係佢有啲咩嘅毛病，我哋都用啲乜嘢嘅程度。同佢一樣，事通類生，亦都得教化佢。嗱，咁呢個行門咧，就有呢個五種。咁所以呢個慢行咧，有好多種行門。本經就係有呢個演行， 有呢個物行，再抗而衝之咧，就頭先個五種行活，亦都係每一個學佛嘅，包括在家出家，都應該要修呢個五行。咁合埋啫，就萬行啫，會有好多種，每一部經都有教人哋修行嘅道理，行門好多，所以叫做萬行。嗱，咁啊，最後我就講呢個首靈儀。印度話就叫做首靈儀，嗱咁啊，中國話咧就叫做啊一切事究竟堅固。呢個叫一切事究竟堅固咧，一切事就係本經嚟講咧，就係、是、第三卷啊，所謂五音、六音、十二處、十八界，即係六根、六塵、六色，就包括咗七大。地水火空空根色，呢都系咧系时常眼可以见到，耳仔可以听到，咁就佢时常凡系时常都系有生有灭，系因缘所生法啦。但呢啲时常系从我哋呢个自心咧所幻现出嚟，每一种嘅时常。佢個本體咧就係、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啦，所以《金剛經》話一切有為法，凡係有所造作而成嘅，都唔係恆久不變，肯定會變。好似乜咧？如夢能夠發個夢，但佢知道係假噶啦。就算你發個夢中到六合彩，你是有五千萬喎，你發夢緊係歡喜白瞓醒覺咧。仍然是窮光彈一味，是發夢中五千萬，不是你真的得到五千萬那就玩回來，好像閃電閃下那就過了，你很難捉得回來。譬如我們一切一切凡呢，有生就一定是有滅，有死就一定是有壞，任何一種的事事物物，包括我哋日常生活所需，都唔系永远恒常不变，所以佢个体咧就系、是、真实，佢个体咧就系、是、叫做究竟坚固啊！嗱，咁啊，在呢个藏经里边咧，有一部叫做《首楞严三昧经》，亦讲我哋中国话叫做健上分别健咧，就健康个健啊！相就是相貌的相，分別就是我們心分別的分別，那麼見相分別見相就即是究竟堅固了，不壞。那分別就是有彼此，就即是一切事。那這個藏經這部首楞嚴三昧經講的見相分別，就是從體起來講的，由這個見相的本體生起種種的一切事相分別，一切事相的妙用，所以這樣的見相分別是從體起用。那我們加本經啊，所謂首楞嚴一切事究竟堅固，就是表示了萬法都是因緣所生，萬萬法化它的本體呢就是堅固不壞，那就叫做呢是屬於究竟堅固的，就是一切事究竟堅固，咁就叫做首靈驗。嗱，好似本經果然尊者開悟啦，佢話唔得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是菩提妙靈如心，心精遍圓含果十開，就係將佢悟到咧，一切事都係幻化，佢個本體咧就係真如妙性啊。咁又話心去內本如來藏，常自妙明妙真如性。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是了不可得，所以生啊灭去的来咧，都系属于有生灭嘅，唔系永恒不变嘅。嗱，我哋本体呢个如来藏性咧，就系、是、永远不变嘅。咁啊，亦即是一切事究竟坚固，首灵严王啦。咁我哋可以讲全个经题，但系顶。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本具這個三德的理體， 呢種離體咧，一切眾生都具足嘅，所以話再升唔會增加，再迷亦都唔會減少。所唔同者就係有修德同埋冇修德。你有修行嘅功夫，就可以明白就得到呢個好處。你冇呢個修持嘅功夫，你就得唔到正入呢個大佛頂嘅理體，迷同住有咁大嘅分別。所以跟住話如來物因，咁點解佢就講眾生嘅物因呢？就是、我哋眾生迷對呢種大佛頂嘅理體咧，未曾咧深切嘅領悟。如來就十方諸佛，包括諸大菩薩啦。他就悟到呢個大佛頂理而修，咁就叫做密因啦。所以密因者就係咧，唔需要用呢個語言上講出嚟，佢係心中了了而知啊。即係遇人飲水係冷暖自知，咁啊冷到咩程度係講唔出嘅。你話熱到咩程度咧，佢就好難去表達，個人感受唔到。所以冷暖自知啊！我哋一個修行人能夠悟到呢個大佛頂理嘅咧，佢悟到之後唔使講俾人家聽嘅，佢係自己明白。所以在呢個中門下，一個就明心見性啊！在呢個教下，佢就大開圓盡解，係以自己嘅功夫去領悟大佛頂理體嘅道理。咁啊，依此而修咧，咁就叫做密因啦。嗱，我哋眾生未曾做得到，未能開悟，當然就未曾啊領悟呢個大佛頂嘅理體而修咧。啊，十方如來、諸大菩薩啊，佢係有善根、有智慧嘅人，佢可以咧由修行嘅力量啊，深深領悟大佛頂嘅理體，依此理體而修咧。咁就叫做如來密因啦。啊，修正了義，我哋悟到呢個大佛頂而修咧，就叫做真修。有真修，就有實證啊！咁我哋修正咗了義咧，我哋悟到呢個大佛頂道理，就佢就明白咧，佢就了義理啦。我哋明白呢個了義理起行，咁就叫了義行。由呢個了義之後，亦證到呢個了義之果，若教若理若行若果咧，無一不上了義。咁所以叫做咧，如來密因修正了義。啊，咁啊，如來密因十方諸佛固然係咁樣悟到呢個大乘頂理而修，教理行果都係了義。除咗佛之外啊，其他菩薩都係入去，諸菩薩都係入所修呢個萬行。就悟到呢個大佛頂理啊，而修一切嘅行門，咁啊最後結果咧就係知得一切嘅事上有違犯，佢個本體都係究竟堅固，所以話諸菩薩萬行就守靈嚴啦。嗱，咁呢個經題一共有二十個字，嗱咁前個十九個字咧。我哋昨晚同埋今晚講過啦，我最後就講呢個經字。嗱，經咧就話咧佛所說嘅，都名為咧叫做經。嗱，呢個經嘅意思咧，印度話佢哋修多，例如佢哋蘇亞曼，就係中國佢哋契義經啊。咁啊，點樣契咧？上係契諸佛所講嘅道理。嗱，對下咧就係契呢個眾生嘅根基，隨機説法化到佢哋，咁就叫做契機啦，亦叫做契經啦。嗱，我通常假設呢個經字咧，就有好多種道理嘅，一種就佢哋湧泉而湧泉，就我哋假設指住喺呢個城市。而有水喉啦，嗱，舊先冇水喉，喺鄉下，我相信我哋元朗白鄉都有呢啲水井，每一條村 佢呢個老祖宗啊，開天之前一定要開呢個水井。如果冇呢個水井啊，咁啊，以後啲仔仔孫孫啊，點生活都冇水。要用呢個水井嚟到去吸水飲食嘅用嘅。嗱，呢個井嗰啲水咧，佢永遠都唔會乾嘅。人哋一條村，無論一千人、八百人，佢哋用咁多水，家家户都去呢個井度吸水嚟用。可是咧，佢永遠都保持咁高，唔會因為人多吸水，佢就會少咗。點解？因為不停咁樣湧出嚟，你用幾多，佢喺個井底裏邊咧，不停咁樣咧流翻出嚟補充。你無論點樣去吸用，佢都唔會乾嘅。嗰啲叫做你用存疑啦。但譬如乜咧，佛經所講嘅道理啊，好似泉涌一樣，係無窮無盡，所謂不可思議嘅。嗱，好簡單，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叫《妙法蓮華經》啊。嗱，妙法就個不可思議，但佢就妙法。我哋天台宗個開山祖啊，智者大師，淨係講咗個妙字就講得九十日。嗱，我哋教啲人講經啊，可能啊唔使一日啊。可能一半個鐘頭就講完啦，佢就講咗九十堂。你話係唔係一個字啊？已經咧就係無窮無盡嘅道理啦。每一個字都包含咗好多豐富嘅道理，就好似乜咧？好似呢個井嗰啲水啊，咁啊，佢總之喺個底裏邊咧係湧出來，你用唔盡嘅，用唔乾嘅。譬如我哋咧，你學佛法，佛法嘅道理啊，係非常嘅講，所謂深入經座，係智慧如海啦。咁所以咧，就無窮無盡，每一個字都係一樣啊。嗱，唔單係妙法呢個妙字喎，我哋最難經有得咩老啊、死啊、病嗰啲字，係大家都唔中意聽嘅。但係你唔好話唔聽啊！我哋點解會老？點解會病？點解會死？每一個人都離開呢個生老病死啊！係絕對呢條路咧，係最公道，係最平等。任何人，即使你幾有錢、幾窮、幾有地位、有冇身份，唔論你呢啲，但係呢條路咧係人人都要走嘅。呢、这個道理都好深奧啊！如果我哋能夠參透點解會老病死啦，咁你啲功夫就到家啦，唔簡單啦。咁所以就好嘅，固然係無窮無盡妙法，就嗰啲唔中意聽嘅字眼咧，亦都係無窮無盡啊！我哋要啲學呢啲道理啊，先可以警惕自己呢、这個道心咧係精進啊！所以我哋古德講啦。修行人要帶有三分病，一般人講大家你時啦時就病就冇好嘅，其實咧有好多道理噶。如果你樣樣都好，所謂風生水起啊，身體有健康，你唔會有道心嘅。叫你修行，文嚟講咧，修行我家咁好，我家樣樣都舒適，樣樣都愉快，樣樣都從心所願，我同你修行。冇人肯制嘅，嗱咁如果佢呢個環境轉變啦，冇咁好咧，或者病痛多啊，佢知道係真係苦，咁佢會咧去修行，佢會咧去用功，所以話修行人要帶有呢個三分病啊，佢呢個道心咧先可以心得一病苦啊，會死啊，你仲或者爭取時間去用功。就唔好再拖拖拉拉啦，唔好瞓咁多覺啊，唔好浪費咁多時間啦，爭取時間咧，做多啲自己將來往生嘅本事。咁呢個人先至係一個聰明人。所以我哋善導大師講啊，佢話漸漸雞皮學白，看看行步龍中，假如金玉滿堂，人難以衰殘二老。任以千般快樂，係無常，總是到來， 唯有敬老修行，就是但念阿弥陀佛，你最康庄、最平坦、最发切的道路，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啦。我哋嘅人渐渐鸡皮学佛咪老啦，嗰啲鸡嘅皮系好鞋噶嘛，嗰啲学嘅头发咧系好硬好粗嘅。但系看看就行步隆中啊，唔使睇佢睇我啦，我家行都唔方便。如果冇人扶住啊，好容易就会跌得拗啦。咁啊，行步隆中咯。佢话睇到今日本堂，就算你黄金本科啊，都难以衰残易老啊。佢任你千般快乐，就系衣食住行，样样都唔使忧心。拉到嗰啲钱好似有脚咁嘅，你啲仲系够唔着，佢都会去到你嗰度去嘅。咁呢个唔简单啦，话但系无常，总是都无常，咪即系死咯，唔系不变啊嘛。我哋就算一百岁都要死，总有一日轮到自己嘅，绝对唔可以免嘅。你想免咧，有一个方法，就唯有敬老身，即系止经啦。这条路呢是最直接的，是什么时候但愿阿弥陀佛啊，有好的念佛，由这个念佛的力啊，就可以得到阿弥陀佛啦。是四十八愿，愿愿度众生，接引你去往生西方净土，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苦呢，就一了百了，从今呢就不会啊再有这个问题啦。咁所以这个经呢即係佢永存意義。嗱，第二咧，即係佢成物意啊。咩成物？就座上有個做道師傅啊。嗱，做道師傅咧，當然嗰啲三兩尺嗰啲就可以用一尺嚟度啫。因為一條木啊，二三十尺咁長，我哋邊有咁長個尺啫？咁啊，點嘅界啊？個界歪咗，所以佢有個木斗先啊，呢一個斗仔。里面搞的字很长的，几十尺长的，但是它浸湿那些黑色的墨水。那如果这一棵树几十尺长的，它就拧了这条绳子，在个头的尾的树按住捉了一下，你有一黑色的颜色呢，在那条木那里，你就依照这个黑色的线去带这块这条木呢，就带得正确，就不会歪歪曲曲，佢解歪咗啦，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个道理，所以佢哋成墨啊，就系、是、呢个墨走线。咁就譬如乜咧？我哋每日嘅人，每日啊由朝早喺床上打只眼咧，都系做罪业噶。咁啊离开咧，就系人道散亡，争名争利，好容易就会堕落噶。咁所以我哋以乜嘢做一个尺度，系纠正自己呢个人生，令到自己身心健康，冇咁多嗰啲恶见习度咁高嘅，就只有以呢个经去修行。我哋明白呢个经嘅道理，每一部经啊，都系劝我哋咧戒除呢个贪嗔痴慢，恶见习度咁高，都系劝我哋好好地修行。唔好咧，喺呢个生活之中啊，咁啊做种种嘅罪孽，就以呢部经，又系一部经啊，做一个墨斗士，你都纠正自己咧呢、这个行为思想唔好歪曲，唔好错乱，所以经咧就叫做成墨义啦。嗱，第三咧。啲嘢佢就法本，法就佛，法就经本啦。咁啊，经书就为一切咧善法根本。例如最起码三规啊、五戒啊、十善法啦、啊，或者咧系四圣谛啊、三十七道品啊、菩萨六道万行啊，呢都系属于啦吓，系在呢个经里边所有嘅道理嚟嘅。嗱，咁啊，经里边系为一切嘅修行善法嘅根本，你想明白点样去修行，你就不妨买部经啦，就多多去研究啊，多多去睇下，咁你就个心地咧就会纯正，个心地就会清凉， 所以經呢是不是一切法的根本啊？那第四呢叫結慢，什麼叫結慢呢？那這樣大家如果去過夏威夷就知道了，一個飛機是夏威夷的本地的風土人情，他們送了一個花船，那這樣在夏威夷他就躲了躲了花船，跟著你說一句 Aloha A-L-O-H-A Aloha， 這句話是夏威夷本地語來的，意思呢凡是好處都代表了，例如他們請你給飲生日酒，你去到跟那個壽星門壽星婆啊吃一隻拉拉酒，說得叫 Aloha， 即是說呢恭喜你長福長壽，恭喜你壽比南山，年年都有今日，歲歲都有今朝。那這個人你 BB 出世做滿月酒的請你去喝酒呢，你去到見到個 BB 呢你就說聲 Aloha，就代表了這個 BB 呢就快高長大，是精乖伶俐，讀書聰明。那麼這個 Aloha 這句話呢去到什麼的好處都是代表了這個好的說話。那麼除了這個 Aloha 之外呢，就是我們把這個花串，這個花串呢就有很多朵花，那麼串成呢一串就掛在頸上，就表示一種歡迎的禮貌。那我們今天佛經啊，就他們結萬萬隻花，萬一串的花就用很多朵花是結成的，那就他們結萬。但是譬如佛經裡面的道理呢，所謂信解行證教理行果，都有他這個連貫性啊，都有他一定的道理，不是說散泡泡的，就好像那些花串那樣，本來它是散泡泡的，你找條線一朵朵穿埋它就不怕散開了。佛經的道理亦是一樣，無論大乘法小乘法都有它一定的連貫性，所以稱為它就結萬義。那除了這幾樣之外呢，還有四個字所謂觀色常犯。那觀呢就跟你剛才說結萬一樣，貫通的，有這樣的因有這樣的果，這個是一定的因果的道理，不會是流失的。當然很多人都不明白，他說我種一次都將來受果報，咁有排等啦。其實咧，唔係話將來就好似我哋幾日八年十年之後，成個眼前就有個將來。嗱，我哋家做小偷，俾警察拉到，做小偷就幾分鐘啫。就算警察有埋身邊，馬上拉到我，都已經差一分鐘啦。咁一分鐘，我哋今日睇到一分鐘係將來嘅咯，就唔係家下嘅啦嘛。所以這個將來呢，你不能用了幾多百年或者下一世，就是我們說眼前我們什麼時候犯法，那麼跟著被人拉到，那麼這個時間就距離了一分鐘，這一分鐘就是將來，這個肯定的，絕對不會錯的。那麼將這個理論是連貫起來，那麼就叫貫了。蝕呢就是事情，你無論你是什麼根性，佛呢為你算什麼法，將你事情起來不會是錯亂的。大乘的眾生，離根的眾生，佛就幫你算這個圓盡的大法，適合你去事情，你去掛到你。那麼小乘的眾生呢，佛就幫你講這個小乘的道理去涉持你，你是人天的善根，或者就拿你的人天犯去涉持你，去化到你，那你就去涉。第三就是常，常呢就不变那么大，凡是不变的都叫做常，即是永恒不变的，那你就常。这是佛经所讲的道理呢， 是永远不会变的。有佛出世这个道理不会更改，就算没有佛出世这个道理也都不会更改的，是恒常不变的。那么很简单，应该在经文里面不用意由，我就可以提前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四帝脉，即是有四样，所谓四就是数目，唯识学里面叫做大数星，大住这个四字的数目是解释这个帝理，一共有四种，那么叫做四帝，就是苦集灭道。那苦就是我们人生呢，大家都知道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都是痛苦的。那这个苦是那一步呢，就不是说天人不喜欢你，我就给你痛苦你，又不是某一个仇人你这么跟我作对，我给你痛苦你，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那个本事。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呢？就是这个执，执的就是烦恼，我们执的积聚，就积积埋埋，那些贪啊、嗔啊、痴啊，我见识到共高啊，杀生害命啊、贪名贪利啊，积积埋埋这些这样的罪业，我就受这个苦果了，就是有这样的因就受这个果了。那我们想不再受这些苦，当然就要断了这个集体的烦恼因。那这些集体的烦恼因问题，我断了就断了，都要花些功夫啊。所以第三就叫灭帝，灭就是正道出世的小乘涅槃，是灭除这个三界呢，那边的电丝烦恼就可以解除这个三界生死的痛苦了。那么这个灭帝就算出世的果报来的，那么也都不是说讲就得，是修道，是修道，通常小乘呢就修这个三十七道品，大乘修六道品，因为修这些这样的道啊，才可以证到这个出世的不生灭，有证到出世的不生灭，才可以灭了我们这个烦恼的疾病，亦都消除这个生死的苦我。那这四种道理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无论有哪一个社会，亦不论有佛教的地方，但是到了非洲、欧洲呢，是没有佛教的地方，这种道理呢都存在的，是无法去更改。如果又有个人问我可以改变，是冇可能。好简单，边个冇苦？生老病死系人都难免。咁啊，点解会生老病死呢？就是我哋啲烦恼或者饮食唔小心，咁啊，如此因咪如此果咯。啊，你想免除呢啲咁样嘅生死因果咧，你就要修道。要研究佛法，要学佛法，咁啊证到出世咁灭帝之果咧，就可以将呢个三大嘅烦恼生死断尽。问呢啲咁嘅道理咧，我哋分分秒秒有佛出世，冇佛出世呢种道理咧都存在。嗱，咁样叫做常啦，就不变咁嘅意思。嗱，法咧就系讲呢个佛经里边呢个法理。佛经所讲的，好似我哋讲过啦，还系佛经里面所讲嘅，都系劝我哋修行，劝我哋咧唔好咁贪心啊，唔好咁贪名，唔好咁贪利，唔好咁贪财，唔好咁贪食，唔好咁贪瞓觉啊。所以有句话叫做财色名食睡，系地狱五之根啊。就是说这个地狱为什么永远都不会冧呢？为什么永远都这么稳阵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财色名食睡，不论你做到哪一种，贪财不择手段， 佢呃人哋嘅錢，咁啊貪財啦，物色啦，可以講物質，亦可以話男女色。咁啊呢個貪色啦，亦都係一種罪過。能力，如果你係實至名歸，你係真係一個大慈善家，有錢做咗好多福利事，好似辦學校啊、啊孤兒院啊、幼稚園啊，咁都唔錯。實至名歸，我都話你係大慈善家。但係好多人，佢本身咧就唔係有啲咁嘅事想做到，但一味吹落，話佢做過乜、做乜、做過乜，一味就吹，呢個佢就貪名啦。亦是一種罪過，特別是貪食就不用說了，我們香港人是最多的，不是殺雞不是湯的他就不吃。我都可以說一句，我們住在外國，我住了二十多年，沒有殺雞湯的，連那些下水所謂那些雞的雜腸雜碎肚裡面那些雜碎他都不賣給人吃，每一隻雞都是雪藏的。那難道普通外國人個個都沒有新鮮雞吃的？個個都成了病菌受仔受女受婆的，個個都是歐華曬事，個個都是歐華胖，是超磅超重的。雖然他們都是有罪過，但他不是直接，他是間接。由於他們吃肉，吃牛肉啊，吃豬肉，吃豬扒牛扒，吃雞扒，當然是要湯雞湯豬湯牛才至有雞扒牛扒豬扒吃啦。咁但呢啲係做生意嘅人有咁樣嘅客路，佢咪為你去做咯。雖然佢為你去湯做生意，但你唔一定要幫襯嘅喎。好似我咁樣唔想食牛肉，你咪唔買咯，咁咪與你無關。咪與你無份咯，就算你要食，你咪買幾多，咪食幾多，就算你有多少關係啦。但呢個關係咧，係屬於佢哋助緣，唔係你自己殺嘅。嘅人家殺好，亦都咧冇便宜的你去買。你係興趣，你就幫襯買俾你食。你普通人識得人根本就唔食呢啲嘢啦。去街市，我哋唔使逃避。唔使閃閃縮縮兜路行，喺呢個大排檔啊，無論燒味又好，牛肉檔又好，我哋即行即過，我哋根本就對呢方面咧係唔可以用，咪與我哋無關咯。啊，但係好似紙嚟，呢只雞新鮮啊，呢只雞就夠好啊，咁你指定呢只雞唔買咧，咁呢個問題就歸你啦。呢只雞就餵你死，就變咗呢個責任咧就歸你啦。咁有啲人話：，我唔係我做工人啊，我做老闆，我做石頭婆喎。咁我呢個煮飯嘅火器咧，所謂火頭啊，佢係幫我煮飯嘅。同嗰啲火器食噶嘛，咁啊梗係買餸啦，就離開雞頂啊，豬豬牛牛咧。咁啊，我冇錯喎，係佢劏啫喎。但你要了解啊，你是侍頭侍老婆，錢是你給的，他是跟你做夥計做夥頭打工的，他可以說不去劏嗎？他可以說不去買嗎？如果不買不劏，可能炒了這份工都沒有。等於說呢，你雖然自己沒去劏沒去散，你叫那個人去幫你劏幫你散呢，这个罪都是归你啊，因为你是个主导人，是个指使人啊。咁所以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就算你唔可以嘅食素，你都唔好啲真系食得咁标剔，可以食嗰啲蔬菜，亦都系好新鲜噶。唔一定要指定边一只你要劏，边一只你要买，咁啊，所以个冤。呢、这個仇，呢、这個恨啊，即係呢個果報，就係、是、你呢個劏嘅人所接受啦。嗱，咁如果你街市買嗰啲現成嘅劏好嘅，好似一隻牛幾百斤重，我哋一個家庭食得幾多？即係買一兩斤，普通同你講係嘛？就算大排現隻，都唔使一隻牛幾百斤咁多啦。 咁即係話咧，就算你有問題，你係好少好少嘅問題，但亦都唔係完全係為你啊。不過你中意你就買啲食，唔中意可以唔買，唔買咪唔關你事咯。好似我哋嘅作家都係唔買肉唔食肉，與我哋無關。我哋一啲問題都冇，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貪食嘅人，亦都係一種罪過啊！啊，最後一個就貪睡，就即刻瞓覺。好多人中意瞓覺嘅，瞓覺都係一種罪過啊！我哋人生幾十年已經正常瞓覺，每一晚，例如十點鐘先嚟休息，第二朝五點鐘起身啦，唔好話太早，唔好太遲。你都咧浪費咗七個鐘頭啦，瞓覺啊！咁唔係日本人話你一生幾十年幾多七個鐘頭啊？等於你一生人咧佔咗三分一嘅時間啊，都係瞓覺。其實瞓覺瞓得多嘅人咧，將來就會熟肉做豬啊！咁啊，豬成日都瞓覺，瞓覺就食咗就瞓。所以我哋從來有句話。民中又和不起，就腐法就善神亲，现世就选福位，死后就堕蛇身啦。嗱，我哋丛林大家都听过，所谓神中就无股，朝头早起身啦，就先打钟后打鼓就上早殿啦。晚上就先打鼓后打钟，要全部都熄灯，要瞓觉休息。咁如果我哋朝頭早啊聽見打鐘，你哋仲唔起身咧？嗰啲腐化善神，佢哋親近你，咁啊即係而擁護你，你就好多災難。呢、這個就現世啫。既然嗰啲腐化善神擁護你啦，你嗰啲福位咪損咗咯。由於福位損咗，將難免唔多咯。做翻就做蛇，好似家冬年。啱過咗去就算係啲蛇咧，就已出洞噶啦。咁啊，整個冬季啲蛇身就冇毛啦嘛，係光脱脱噶嘛。咁啊，冬季佢點接受得到嘅？係貓嗰個本身有毛，佢唔怕凍，佢有一種天然嘅皮草保護佢。嗱，咁啲蛇整個冬季所謂冬眠，唔喐就喺個洞裏邊，咁咪唔喐就瞓覺咯。所以我哋一個修行人。如果瞓得多咧，都係一個大問題啊！咁一個先咪就財色名食睡，就地獄五之根啦。點解有呢個地獄？有呢五條柱，我咪參起佢，即係人世間啦。無論邊一個人，無所謂你我他，只係輕重唔同嘅啫。你話邊一個人唔中意名？邊個人唔中意利？邊個人唔中意食？邊個人唔中意瞓覺？大體上嚟講咧，都係中意噶。咁因為中意，就俾啲五條柱咧，咁啊存在佢就將難免墮落啦。就好似我哋人世間，點解個監房永遠都唔聽佢執翻門嘅咧？你未曾聽過咩執監房嘅 close 喎？只有門，唔夠就開個間，或者擴充起大啲。就話犯罪嘅人太多啦，你唔犯罪就我犯罪，總有人得犯罪。每日幾多案件係麻煩嗰啲警察叔叔去做嘅，就因為多人犯罪，所以呢個監倉咧呢棟牆啊好穩陣。從來冇人聽見我監倉咧有空置出嚟要揾人去住嘅。所以呢一點啦、啊、都要大家明白，完全係如是因就如是果啊！你做就你得，我做就我得啦，絕對唔係冤枉噶。嗱，所以我曾經咧，我喺新加坡、馬來西亞講點樣走到綠燈帶，呢個咩名我都唔記得噶啦。嗱，咁啊，香港我哋青山有一位居士咧，佢就好中意聽嗰啲帶嘅，佢一個啫，唔多嘅，加你一個。講個頭開始個半鐘頭，咁佢就 cut 咗好多啊，幾百幾百咁樣， 抗拒咗啦，佢又中山嘅，就拎翻去中山啦，又派俾咗乡里。咁啊，其中有一个咧，里边咧就对呢个问题好敏感噶嘛。嗰啲乡下人咧收到啊，佢就拎去公安，即系拎警察局啊。佢话呢啲啊都唔知系乜嘢，只系咪判之类。咁啊，警察亦都好紧张，就攞住听，听到就叫翻转头，佢都谂住喊翻嚟冇事。佢话如果你问佢一个人。知呢個法師咁樣講，去做人守規矩啫。我哋啲警察啊，都要翻去執豬屎啦，冇嘢做啦。即係話咧，冇咁多人犯案，所以我哋憑咗一句話，執法就係保呢個法律之不足。點解咧？法律係制裁呢個時候，個人你唔偷嘢，冇人拉你噶。就你偷嘢，先至拉你咪時候咯。你是偷嘢之後，警察要拉你啊嘛！但係罰犯咧，就係、是、制裁於在先。我哋勸人家你做好事啊，要修心養性啊。對於呢個財色名食睡啊，飲酒啊，唔好啦，沾染啊，唔好啦嚇、啊，過分嘅追求啊，你就身心清淨，將來呢個地獄咧就冇你份啦。咁所以啲經裏面嘅法嘅道理咧係不可思議嘅，所以我哋應該咧就要依呢個佛經嘅道理咧去實行，修持一番，你嘅身心清淨，肯定嘅上升，佛國天堂就唔會墮落啦。嗱咁啊，以上就講咗呢個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業諸菩薩萬首靈儀。个别题个经义个通题亦都讲过，嗱我哋今日就唔系讲全部嘅念经喎，全部念经有十卷，有第一卷如是我闻，呢个仲有啲双修噶嘛，一共有十卷经文，就有五万几个字，咁啊通常如果一日讲一次嘅话咧，个半钟头，大概要讲六个月至七个月先可以讲完。當然今時今日呢個環境咧，講嘅固然未必有咁多時間，聽嘅亦都未必有咁多光陰去聽，所以有好多咧就睇個全部經裏邊咧邊啲道理重要嘅，就係選出來嚟到講。嗱，全部念經咧比較咧係可以咧攞出嚟講，單獨講嘅咧，例如第六本配合嘅四清淨悔啦。同埋第五卷以及第六卷嘅三分二，就係我所講呢個二十五圓通，呢啲可以咧排喺上咧，好多法師單獨講嘅。嗱，我哋今日講呢個二十五圓通，即係二十五通章，章就一段一段，我哋小字成一句，多句成一章，即係一段一段，一共有二十五段，所以我哋講咗呢個總題。大佛頂叫做首楞嚴經，講咗呢個一經嘅總題，我哋要講呢個章題啦，就呢個二十五圓通章，差唔多咧係全部第五卷，至到咧第六卷觀世音菩薩啦，已根圓通，佔咗咧第六卷三分二嘅經文。咁點解有呢個二十五種圓通咧？我哋經文裏面咧係有得講嘅，一開頭就有噶啦。我可以翻預先咧講呢個章題，同大家講下。嗱，《楞嚴經》就係由柯南尊者係時代由七爺發起嘅，就或者有一次咧佢出門遠遊，佢翻嚟翻得遲，所有嗰啲化石托佢黑石嘅都已經咧過咗時間啦。咁佢哋自己一個人咧嚇、啊，就去託背，希望一個最後嘅齋主咧供養佢。嗱，我哋佛法嘅規矩託背咧，係只係出家，好多地方唔去得噶。好似唱戲嘅、係妓院嘅、賣酒嘅、係劏豬劏牛嘅套房，我哋啲出家人咧係唔可以去乞食嘅。好容易俾啲境界轉變咗佢，但係規定嘅出家 咁我哋話咁啱唔好彩，你七家咧係佔咗四家嚟做呢啲咁嘅行業嘅咧，你十得三家黑嘅啫，你睇得到啦，你意識得到啦。咁柯南之嘢咧，同大成不化，佢係不擇未戰啊！希望咧原本最後呢個眾生咧供養自己嗰種功德。咁我睇完咧就去到呢個摩登強女啊！嗰、那個地方，摩登強女咧就係、是、一個淫女，係一個邪女，唔係一個正常嘅女人嚟嘅。咁見到柯南咧就非常歡喜，利用嗰啲外道嗰啲邪咒咧，將佢攝持，咁就將佢咧帶入房間裏邊。你有所動作，我哋話即刻破解啦。但雖然佢俾呢個邪咒攝持，你的身體不可以活動自由，但他們的心呢就很清醒，他們當時就很心急，他們作一個念頭，他說弟子可能有難了，世尊大慈就令不救我，他是大慈悲，我說你弟子我就來破戒了，不行了，你怎麼可以不救我呢？所以因此佛呢這樣有感，你一定是有緣啊，所以佛咧就從頂放光，光中現蓮花，蓮花現花佛，花佛宣説神咒。嗱，咁啊，光中現蓮花，蓮花現花佛就佛寶咯喎。花佛宣説神咒就屬於呢個法寶啦。咁啊，請問住先嚟將酒攞符，問住先嚟菩薩就係真寶，等於話咧就從頂放光。雪咒清文雪明將酒往府呢就具足佛法僧三寶，咁三寶裏面一道法，所以有嗰啲邪咒妖咒通通就破滅咗壞咗啦，就柯南專職就回復自由，就返到佛嘅地方，自己好慚愧見到佛，因為請佛開始佢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車摩托三摩羯羅是最初的方便，咁因此佛呢雖然知道他是想修行，咁但是呢他用咩心去修呢？是用呢個妄想心去修，所得的果亦都是虛妄，因果都是虛妄，是不實際的，最好是用呢個真心得心的心去修，这个果才是不生灭，这就实际了。所以佛呢正在柯南尊者请佛开始妙车摩托三摩羯罗最初方面的时候呢，他就问他那个柯南，我们是兄弟来的，那么同声同气的，那么既然是兄弟了，你在我这个佛法之中你见到什么好处而發心出家咧，柯南咧就答得好爽快。但我見如來三十以上係聖妙殊絕，形體影前，你就如流離。個常智思維，此上的欲我所生，何以故？欲外操縱，聲數高透，龍血雜孽不能發生，聲正妙明，只金剛具，一時學養。我學養佛嘅三十以上，我哋從佛剃落啦，從佛一剃頭落翻，做一個出家嘅弟子。嗱，咁呢一段文咧，柯南所答啊，就係大錯特錯。咁點樣錯咧？因為佛嘅三十以上唔係個體啊，係個用，係由精到化身嚟睇啫，自精圓滿，為咗道眾生啊，就係呢啲嘅應化身。嗱，咁應化身咧，就係有三十以上，從最高頭頂嘅無見頂上，至到腳板頂足眼光平上，中間就包括咧啊毫髮毫上光啊，兩耳垂肩啊，四十牙齒啊，兩手各膝頭哥啊，一共有三十二種，係為人大人嘅上普通人冇嘅。咁即係話呢個三十以上咧，你只要正到呢個化身你睇。從體起用是很自然，不用祈求。你家柯南 你好好地修行，照你的法本你看，你单一求你的三十以上就变了、啊、只是执这个门得到这个本，三十一求这个三十，即使你的希求心就是妄想心，就不实际，妄想心去修，所以所得的果呢，那么亦都是虚妄啊。所以说由于主生欲成家难啊，重经陈年的终不能得啊。你好像煮了煲靓的饭，一定是啲鲜苗米，好像加了个咩金香米咁，咩米都是买咗好的米，仲要好的功夫先可以煮只煲咧，系靓个饭俾你食啊。系因果相对啊，饭系同米嚟，咁你煮米就食饭，呢个因果相对啊。如果你煮生想煮一煲好的饭，是不可能，不但不可能，那些沙子不得成，你越煮就越辣，越煮就越熱，你摸得辣手的。就譬如你以这个妄想心，以这个希求心想修行成这个不生不灭的法身理体，是不可能一件事。那么法呢要套到个口供，知道他这个法身嗯，不正確，所以第一卷經文有七段咁多，全部經文多翻啦，破佢呢個妄想心，又唔係喺裏邊，又唔係喺外邊，又唔係前根裏，又唔係一切無前無之為心，有七番嘅破，將佢呢個妄想心咧破到清清淨淨，一啲都冇，全部唔成立。咁安難就同佢爆啦，佢話世尊啊！他说我不单做功德是这一个心，他说众论方法永取善根亦都是此一个心，如果佛发明我这个妄想不是心，那我叫做无心，跟这个草木一样是无知觉的。为什么佛说我这个不是心呢？佛见到他这么顽固，七番破破嗰啲仲系唔醒啊！所以因此佛弟就话呢个心咧系因境有，有境有乜嘢境，有乜嘢个妄想心，冇呢个境就冇呢个妄想心啦。咁呢个妄想彻底就唔实在啦，你一定咧要破除，喺呢个断灭系话唔系，但我哋呢啲根性而修啊，所以第二卷。就十番电劍在我们的眼根里面来到去呢，修行依根来入手，不是依这个妄色来入手啊。所以林济祖宗林济祖师啊，他开始说，他说有一个无畏真人用六根门头放光到地啊，你们大家认不认识呢？六根其中第一个眼根，无论耳鼻舌身六根，任何一根下手都可以，是一个冇地位、冇身份的最好的朋友啊！你能够看不到，依之而修咧，先入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因不生灭，果亦不生灭啊！所以我难以为破咗妄就断灭无心，点修行呢？所以在第二段有十段经文显示这个眼根的见性，就是我们当人不生不的体性，见性无幻，见性无痴，见性无增减，见性不生灭，那就说明你要依这个见性去修啊，就可以证到这个不生不灭果了。那么再推广呢，就不单是见性如此啊，第三卷就包括五音、六音、十二至十八根，即是六根六尘六色，包括呢个地水火风空根色，一共有二十五种嘅法门。如果系上根嚟住嘅人，任何一根一法都可以得正圆通啊！所以话十方以内五十界，一一修行。 不過正到圓滿無上菩提，不需要選擇，就翻翻頭頭都皆可以入道。咁柯南尊者咧聽咗佛啊前三卷經文，佢就開悟啦。佢用唔識世間接所有物，加啲菩提妙明如心，心精遍行我十區，所以佢話燒我一邊倒上，特登心念我發心令我開悟。佢就感謝佛恩啊，要報答佛恩啊，因此成佛佢認得佛果聖寶王，係還到如是行沙眾，將此身心放塵塵啊，可以報佛呢種咧所謂説法，令我開悟呢個心恩啊。咁雖然佢開悟啊，但係總有個下手嘅收手，跟住就開佢二決定義兩種啊決定嘅所謂凡夫初心。二決定義啊，其中一種咧就係、是、以呢個不生滅心為本修因，因中不生滅，果先可以不生滅啊。因果理微，好微細啊，所以稱為人叫密因啊。嗱咁啊，我難出開悟，悟到自己本有嘅真性，啊點樣修行咧？雖然明白啦，呢個不生滅好修嘅等修呢嘢煩啦。所以佛呢就暗示一個從呢個耳根入手好多經文的照例，但今晚時間唔多就唔需講啦，入經文就會講到嘅。咁啊為佢選呢個耳門圓通啦，去修行先就可以呢係證入呢個大特定不生不滅地體。咁佢一共有二十五法啦，咁啊依邊啲法好呢？雖然係暗示。是叫他依靈耳根修，但是呢柯南不明白，所以揣佛呢個圓通本根。好似乜嘢？第四篇有段經文都話，譬如天王賜御還屋，個衰王大宅係要因換有天王送一間豪華大宅。咁喺香港都豪華大宅，千萬兩千尺，都已經係唔簡單啦，普通人都買唔起嘅已經啦。但是你看天王知道这个环屋这个大宅呢就占地很大的，但是呢都不知道哪里进去，所以就要请一个人呢给我开门口，一开门口到二十五个门口啊，那么这个豪华大宅几大呢？那我开到二十五个门口了，那么二十五个开了了，究竟从哪个门口入才是大吉大利好风水，从边门去入之前咧，快且登堂入室，就要选择一下啦。如果你念佛方面咁多，唔系咧容易登堂入室嘅，只有要兜个大弯、兜个大圈，先至登堂入室嘅，就唔一浪费好多功夫啦。所以就选咧二十五个门口里边，边一个门口系大吉大利，边个门口入去咧容易接近。这个登堂入室这一条路就要选下了。咁既然二十五个门就代表这个二十五种法的。天王千要还屋就等于柯南尊者呢问前三卷开悟，好像得到这间华丽的豪华大宅，但是不知道怎么入去啊。所以開了二十五個門，從哪裡入好呢？就譬如我們雖然開悟，在這個六三六根六塵六色六三十八，加上七大地水火火空根色，一共二十五種法門，究竟以哪一種法門修才就可以容易證到這個無上菩提大佛頂的理體呢？那就要選擇一下了。那這個佛呢不自己說，他就命二十五位聖人個個說出他自己修正這一種法修正圓通，然後就命文殊師利就代他選，就選到這個耳根圓通呢為他入手修行方便。所以我們剛才所講的呢就講這個二十五圓通，一共有二十五段經文，差不多全部第五卷，以及第六卷的三分二經文。那麼大體上呢，這個總題以及這個章題都跟大家是簡單 是介紹過了，咁啊張相已經入文，入文咧，但係時間咧已經差唔多啦，已經係達至九點鐘制啦。嗱，咁我家由於我健康嘅問題，就唔可以晚晚嚟講啦，就每一個禮拜咧，我答應呢處只係講兩晚，就呢個 Thursday and Friday 即係禮拜四、禮拜五晚上七點半到呢個九點。咁呢個禮拜咧，昨晚同今晚講咗啦，咁啊到下個禮拜咧，禮拜四、禮拜五就再請各位嚟聽我講呢個經文二十五通。嗱，咁啊昨晚都講咗啦，我就漏俾咗一樣嘢，回向啊。嗱，咁啊今晚咧我記得啦，就繼續啦，我哋回向下大家，我念一句，你念一句，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心极乐国， 同心极乐 国，南无阿弥陀佛。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啊。